好，欢迎嚟到我他餐呢条上个礼拜讲日本便利店，讲到一半发现到时间够钟，所以急急忙忙咁惨啦。咁便利店嘅话题就下次有机会再讲。今个礼拜讲啲时事嘢， 有咩时事嘢？ 又系讲，自从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同日日元狂。 诶，嗱，唔好意思，我真系好，我唔知道你系咪谂住摆到1月20号先至出咧？ 唔会啊，听日宣布，唔系啊，好快出噶啦。 咁佢未上台噶啦，记住 系宣布当选啫。 President elect， 佢系后任美国大统领。 放心，佢系后任，系一定会成为政，一定会当选嘅，唔会咁 DQ 佢嘅。 诶，嗱，其实系可以 DQ 嘅，重紧嘅。 嗱，有冇暗杀就唔知。DQ 精军， 唔系，其实真嘅，认真讲，琴晚都仲讲紧民主党班友仔有少少蠢蠢欲动，想搞佢。 系，睇食花生最开心。 唔系食花生最开心，还食花生最开心？咁我断估你揾我嚟讲都唔系讲 咁政治问题啦。嗱， 啊唔系噶，嗱你话我他 channel 讲呢个日本嘢各样那样，咁啊三倍进安。扑街扑过去同佢食个早餐，我都觉得 好笑噶， 都几好玩噶。 之后先我开麦之前，嗱，介绍下先，我系杰特 阿鬼， 系啦，即系 系咪可以好似阿 Liquid 咁样，我沙士布利叫我带，跟住喺只 MGS 度话出嚟。 嗱，讲翻头先我开麦之前讲咧，就系、是、前两日安倍晋三急急忙忙同阿后任美国总统食饭见面。 咁好啦，好老实讲，佢惊就应该嘅，即係我哋开麦前都讲咗啦，佢洗湿咗个头点算呢， 即係 TVB 日本已经打架打飞晒人。 你同我即係以前恐龙年代有听开我嘅都知道我几咁厌恶呢个 TVB 㗎啦。即係呢类咁嘅所谓自由贸易協议只不过係将个保护主义嗰个圈由一个国家划到几个到几十个国家啫嘛，其实都仲系贸易保护嚟噶，都仲系贸易壁垒嚟噶。你讲乜嘢自由？讲乜嘢自由贸易啫？自由贸易啊，当年韩龙就唔使上街打砸抢烧啦，日本就唔使自焚啦，系咪先？你今天喺日本超级市场，你同我买包外国米睇下，就咁简单啫嘛。 呢边系点嘅嘢？重点唔呢、這个唔系重点，唔系重点就系而家日本咧，就前一排先又系打架斗飞起嘅。而家头先我开咪嘅举例就系、是，你同条女叫鬼同条女结婚，系翻到屋企同你老豆打交，同你老母嘈交，掟晒嘢，打晒玻璃碟碟啊，砸晒反晒面啊，跟住条女话：我而家有啲急婚前恐惧症啊，我都谂考虑结唔结婚好。我谂啊，但系我大姐，我就嚟交即刻草币，你话俾我知，而家先考虑结唔结婚，你唔好玩啦，大佬。 跟住条女就会同你讲，呢个系叻嘅问题， 系啦， 系就唔系老娘嘅问题啊。所以娘家下唔嫁，你追望 咁终身大事，梗要考虑清楚好。大姐啊，所以咧而家好玩嘅，即系 喺唔系你搞清楚终身大事，考虑清楚呢个系表女嘅理由就系啱啱有个有钱仔，好似有啲机 系啦，呢个废你噶啦，咁而家就好干啦。呢度咧人人都发生嚟嘅，不过呢个就系政治问题。 唔系，其实关事嘅。你开头同我讲话，你想讲 yen 嘅升跌，你系日元升跌血泪史。其实呢个引子就啱晒，因为究竟唐老针呢一个第45任嘅美国大统领会向边边开呢？而家系冇人知嘅，即系真真正正，我相信佢本人都未必知。近喺佢当选嗰阵，其实都有人截图都贴到周围系噶啦。由佢选之前嗰日都仲喺度炒孖擦鞋，到哎呀乜赢咗啊，跟住仲要赢，最惨嘅系阿克太赢波输盘啊嘛。连阿唐老森自己相信都唔认为自己会真系即系能够咁样碌得过咯，即系真心讲，佢自己成日都话：，我选我就要赢，咁边个唔系选就要赢啊？咁但系、喂，好老实，边个谂到尤慧晶会赢到啊？一样啫嘛。咁 OK， 唔紧要，成件事就讲紧到底将来嘅美国金融政策 會向邊邊走，佢點樣對佢嗰張振興美國國內經濟，記住佢唔係要同你玩點樣我同你啊有錢齊齊搵世界大同啦啦啦，點解佢會反 TPP 反得咁緊要，點解佢全程鬧爆 NAFTA， 記住 TPP 呢個泛呢個環太平洋夥伴關係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係講緊太平洋呢邊亞洲同美國西岸嘅貿易關係，仲有一個 NAFTA 北大西洋嘅貿易協議，嗰、那個係過咗行緊㗎啦。Donald Trump 由選之前鬧到選緊，鬧到佢選完，突然之間唔出聲。咁當然佢而家就梗係乜都唔出聲啦，即係圍牆變圍欄啊，遣返1300万變遣返300万。 咁咪一定係減埋價嘅啲嘢。 唔係減埋價，咁講啦。選前選後啲大家即係 心照啦。 茶餘飯後啲人走嚟問我喂點睇呀，我都話啦冇嘅。其實選之前做嗰所謂嘅 briefing， 即係你會有國安嘅人、國務院嘅人去同你講，喂，其實咧而家呢個世界咧就咁樣嘅，咁你做候選人咧就睇路啦，咁樣，咁其實嗰個 briefing 咧就好明顯係廢嘅，因為佢嘈亂巴閉到選之前一日，但係當佢選到之後，你好明顯睇到佢係馬上嗰、那個愁除滿志個樣子，哎 shit， 乜原來咁嘅？即如果用一個陰謀論，一個最陰謀論、最陰謀論，即係嗰啲暗殺金大力嗰啲，即係超自然啊！唔該啲咩三 K 黨骷髏會攞曬出嚟啦！就係佢終於去到嗰個位，攞到嗰啲資訊，一睇一聽大劑，原來係咁。OK， 咁點算啊？我咪要重新諗過曬啲嘢。即所以小斌大統領咪好型咯，即係奧巴馬大統領見佢嗰陣咪好大支嘅咁同佢講，嗱細路學嘢啦，嗱我即係我呢個專家，我做咗8年，等我教你啦。雖然我係你對家咁，但係咧我冇所謂嘅，因為我係左交嚟嘅。咁死啦！唐老針睇到啲後面背後嘅千絲萬縷嘅關係，我話你仲同阿普京咁 friend 啊，你仲同阿普 Sir 咁老友啊？喂，唔好意思啊，其實嗰個權力平衡係咁樣嘅，以色列佬其實係咁樣嘅。點解美國政府呢幾十年嚟都要養以色列備息？其實就係嗒嗒嗒嗒嗒呢啲嘢。 好多嘢。 係啦，咁喂，我聽到嗰啲嗒嗒嗒嗒，哦嚇，哦。即係，咦？原來我做唔做咗總統要問過蘭坦 Yahoo 㗎？哦，咁就唯有啲嘢要重新砌過㗎啦嘛。咁最原點一個最大嘅問題，第一個佢要處理嘅問題就係、是、炒唔炒耶倫，炒唔炒而家嘅聯儲局主席？ 嗯， 呢、這個八婆講嘢之萬可比温家寶， 一秒 講嘢之廢話。可比習近平， 每秒鐘又每秒鐘嘅一分，每秒鐘嘅字嗰只啊， 唔係好大鑊㗎！你聽佢講嗰啲意識結果咧，係真係哇！扎姐，你想點啊？你講重點啦、啊，唔係因為佢唯一嘅政績啦 ，call 人 call 啊，就係唔加息，當屎塔咁坐住，唔加唔加唔加，好啦，用低息，即係。講緊你可以話即係平錢供應印銀紙，典型左膠思維，攞去洗啦，攞去玩得開心啲啦。咁但係我好鍾意講，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結果論嘅人，你呢8年嚟，你耶倫都幾年啦，係咪先？你咁耐以嚟，你玩來玩去就係唔加息，你冇任何其他有少少意義嘅操作。量化寬鬆加息，sorry， 量化寬鬆減按 即係佢未，佢好玩喎、啊。你有種你不如咁啊，減到零利率啦。有人講過㗎，即係讀啲你學日本咯。即係你學日本咯，搞到每個國民爭800多萬 yen 咯。你又做唔出啦，係咪先？即係先講，而家美國國債其實都唔弱，不過即係見到即係見唔到三倍哥登尾啫。咁好啦，炒唔炒耶倫，將會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分野，因為你唔炒耶倫，就算你逼佢加少少息，個加息步伐都唔會係預期嗰種一年加三次，每次加50 basis points嗰只，一定係同你講，喂 ，sorry， 換個即係。可能佢同你讲，哎，我每次加25，每次加25，咁 烟埋烟下咩？ 喂，咁我一年加埋都冇得利息，咁就死唔到人啦，啱唔啱啊？你记住，即系讲你话讲日元血泪史啊嘛，十几廿年前，我老豆供紧10%几俾紧10几%息去供楼，你而家讲紧。而家嗰啲樓即係息咁唔係人工㗎啦，幾百萬，你就算係幾個 percent 息、幾厘息，你都講緊係即係揾皮幾嘢供皮幾嘢樓嗰種啦。 即係好簡單就係、是，就算喺日本而家話有個咩嘢一年永住權嗰、那個一年去揾600萬日元，大家計條數，一個月40萬元，香港買唔到樓啦。 唔係。喺永住權唔係下集嘅題目嚟㗎嘛？ 呢個陣間有機會就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簡而言之就係、是。只能夠如果而家即係其實真嘅，阿唐老針上台第一件事就好多屎忽鬼啊！真係問我喂點睇啊？啲 yen 係買定唔買好啊？哇！癲咗喎，插到梗係癲咗啦！記住，我而家唔同你插定先，我邊有子彈同你玩啊？我而家唔同你推咗，即係好似沽空咁啫嘛，明唔明啊？即係我行咗落去先，我先至有水位走。而家個情況係你望住呢一刻望住109，死都穿唔到110，即係1美金對110日元。即係我成日都建議人睇 yen 就習慣睇美金對日元，即係習慣1美金對幾多日元。因為你依個先至係國際社會會睇嘅，即係啲信心關口係100啊、110啊、120啊。你因為你用翻港幣對 yen， 即係或者應該 yen 對港幣啦，100 yen 對幾多港幣嗰種香港人傳統睇法咧，你就睇唔到啲數字上嘅信心關口嘅。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咁講啊，1美金對100 yen， 真係齊口100嘅話，你咪講緊700咯，因為香港聯繫匯率啊嘛。1美金咪就係7.8咯，咁1美金對100 yen， 咁咪100 yen 對7.8， 所以睇美金係穩陣啲，個數好計啲嘛。 係啦，因為你而家望住佢死都穿唔到110，即係跌唔到落去。因為其實而家 yen 嗱，又多一個講法就係、是、你好多時你望住個數咧，其實越大 yen 就越唔值錢，因為你係1美金。你1美金換到幾多的 yen 啊嘛？咁、你換你1美金換到好多嘅 yen 翻嚟，咁你美金咪越唔值錢咯？而家就係同你講，因為個信心問題、個信心危機，大家唔知道唐老針點開，咁撲街啦！我點算啊？我攞住嚿錢，即係。呢幾日大家都應該幾個同人即係 Facebook 咩業餘漫畫家都畫過啦，即係我最少睇咗3個，就係、是、有咩事啊死人啦冧樓啊，打仗啊地震啊乜啊買美金買 yen 啦、啊，以前就同你講緊打仗打交打乜都好啦，就買美金買黃金買石油，即係當然買期貨唔係買同油貨嘅，而家今時今日同你講唔好意思。信唔過唔穩陣有隱憂嗰個係以前嘅傳統避險位，咁死啦！我避喺邊啊？歐羅又話驚英國脱歐，又話驚難民問題，又話驚點樣啊？之下裝摩洛哥， 咁咪到最後咪又係同你講佢要買 yen 咯。三浦晋安呢幾年努力做日本嘅經濟，努力嘗試去壓低個 yen， 就係要刺激出口啫嘛。但我成日都講，其實係揾自己笨嘅，因為你壓低咗，刺激咗，好似刺激咗出口，好似多咗外匯翻嚟，但係你入口嘅價咪一樣升。 嗯， 你調翻轉頭，即係喂，我去買米、買鐵、買各樣嘢翻嚟，即係日本而家米自己都唔夠食啦。佢糧食又需要一定嘅入口，原材料就更加係接近百分百嘅入口。你即係各類嘅金屬消耗，嗰啲全部都係錢嚟嘅。咁你其實有少少揾笨。咁同一件事套翻落美國都一樣嘅啫。你美國點樣發展經濟？嘥氣啦！而家咪就係同你講，我瘋狂咁吸 yen， 即係而家出邊嘅做法就係、是、真係好似嗰啲漫畫咁，有咩事屙屎唔出，我係買 yen 啦，將啲 yen 買到咁上下，我有機會哇，真係要炒耶倫，或者唔炒耶倫，其實我都有得炒噶。是不是因为讲緊最黑人憎的就是跟你讲緊你啲大鳄抌少少出去喐两格，你班师奶就跟住冲㗎啦嘛。使乜我咁辛苦啫，你几时都系㗎啦，金融市场就系我即系做个势出嚟㗎啫。变咗你而家日本到底点样期待住下一任嘅唐老针集团成员，即系记住，而家系同你讲，唔好意思，唐老针呢个 CEO 就将呢个 US of A 呢个亚美利坚合众国就企业化，就系咁简单啫嘛，将佢变成我唔会再同你讲嗰啲左交，即系伟大道理，我就纯粹我嚟倾 deal 嘅啫，即系而家啲人对啊。Trump 的最大期望就是我邊個都可以傾，就算是普常我都可以傾，因為小賓大統領啊奧巴馬最大鑊的地方是你拒絕去跟人傾，你串嘛，喂，即係調翻轉頭，你一開始咧就即係你同啊杜特爾特扮到好似好 friend 咁，調翻轉頭，你有心跟人傾咩？你？到第二第一句行出嚟，我就炒孖擦蟹就铲你，我直头我唔想见你，就因为唔想俾你扮 friend。如果仲认为全球化呢条路通嘅咧，咁你唔使听落去嘅，即系你起码唔使要听我讲先啦。因为全球化本身就已经系一件揾笨嘅事嚟，因为而家系唔能够做到一个真正公平嘅世界，即系。你左交成日讲全球化，成日讲啊公平，公条毛咩？你而家系用紧所谓嘅自由贸易去掠夺二三线国家嘅资源啫嘛？你咪走去买，走去非洲买平资源，跟住走去大陆，走去孟加拉，走去墨西哥，走去边度买平嘅劳动力啫嘛？你美國的中低下階層的人哪裡有廠給他開工啫？汽車業執到打橫打跌，你唐老針為什麼會贏？就是贏在他告訴這班人，我會起一棟牆出來，不是墨西哥那棟，是保護我自己人那棟，簡單而已。傑叔，你以前都經常是的，日本農協幾惡？ 而家仲好惡嘅實質。 喺你今天喺日本買包最垃圾，連係邊個縣出產嘅米都唔知道，即係冇大字標明啦。即係成日都講嘅， 講日本米啦，講個產米。 唔係啊，越靚嘅米咧，就越寫得個產地越寫得細，明唔明啊？你寫新社米都唔係最貴嘅，新社嘅嘟嘟米可以買到。5000 yen 1万 yen 1kg 的， 我在日本平時吃那隻米都講緊2000 yen 1 kg 你香港你跟我講兩嚿水即係百幾蚊啦，而家講係140蚊啦，140蚊買2 kg 米打交啦。但喺日本對唔住，呢個係正常價格。點解會咁啊？因為就算日本作為世貿嘅創會成員之一，佢同你講，我就係唔會開放我嘅大米市場，採你都生芒果，因為我仲要選嘅。你同班政客講冇用嘅。 嗱，依樣嘢咧， 後面班農協講。 依樣嘢咧，日本咧就比美國實際嘅，因為咧。美國咧就完全唔理你，美國今次會輸其實係未必鄉下佬啊嘛。但係自民都係從來都知道就係我啲票就係鄉下佬嚟嘅，大佬。 啱啦，啱。 依個就好現實啦，自民黨同民主黨嘅差別就係 美國民主黨個大鑊嘅地方係，佢哋即係用調翻轉頭，我用翻左膠嘅語氣語調詞彙去講，佢哋。掉翻转头就系输在背弃群众，因为佢就一心谂住，哦，我而家我弹咗啦，我而家我即系我两任总统，跟住阿黑太又以为佢会有足够嘅民望，我咁佢自己百口唔生性，又要九唔搭八，咁呢个系佢抵死啦。但问题系，就算佢唔九唔搭八，就算佢正常发挥都好啦。个社会系已经埋下咗个伏线，就系、是、同你讲，你自己放弃咗自己本业。喂，好简单一样嘢，你美国系农业起家，跟住工业革命弹上去，二战用衰啲讲句，美国系发战争财嘅，本家冇打过冇。二戰冇人成功上到美國本土殺嗰個美國佬，調翻轉頭佢去打人，死幾多人都係俾戰爭苦恤啫，對本國零破壞。反過嚟，軍工企業，你諗下啦，打輸嘅日本啊，今時今日啊，嗰扎發戰爭財嘅企業都仲係把持緊日本經濟啊，更何況美國？是不是、 嗯、 但是对不住你自己民主党政府几次连续几次你有机会执政你都走去跟人玩全球化走去做埋啲赌自己米嘅嘢。 嗯。 是啊你好似好推紧一件好自由一件好似好美好嘅大同世界。但衰啲講句啦，你攞自己啲乾淨水去溝人哋啲污糟水，你係咪傻噶？喂，識我嘅人都知道，我絕對絕對絕對係一個係肯定我，你唔可以話我有翼先，即係但係唔可以因為你係哇，我相信左，我相信啊大同社會，我噏住禮運大同篇嘅。你呢一刻你做唔到啊嘛，你做唔到一个真正嘅公平社会，你就要画条线噶啦，你就要保护翻自己嘅社会、自己嘅人噶啦。你好似欧洲麦大婶，出年又话选啦，我心谂你选到我真系乜得啊，大佬完全系黐线嘅，大佬你收几百万人翻嚟，你埋单啊？你俾钱啊？ 2016年系左家冚家产嘅嚟先嘛？ 哦，绝对系，绝对唔系啊！真嘅，你而家睇下阿立邦个女，即系呢个法国极右政党，即系我先讲好玩嘅啫。即系立邦个女同个老豆反面系因为个女有得制啊，调翻转头啊，系个女嘅右翼激进民族主义支线到连个创党的老豆都得话，大佬我同你改个席先，即系我觉得几好玩嘅啫，即系呢个系题外话。但系对唔住，就算下届法国总统唔系勒潘都好，都会系一个偏右嘅人，即系好大机会系同你讲，甚至冇啊。 矮仔復辟添。咁但係即係矮仔嗰啲咁嘅劇場屎忽鬼就即係俾佢做到又係即係唔係好事。咁、 嗯、 但係調翻轉德國就保證同你講，就算唔選個元首出嚟咧，都唔會係你麥大嬸咯。即係你冇辦法㗎、嗯。你問一下啲德國人啦，冇人會冇人會服㗎。成日都講因為要政治正確啊嘛。你而家美國都係嘅。點解啲民調會完全唔 work？ 最主要就係同你講啊，你叫啲難民去邊啦？食乜嘢？乜乜乜？你上電視對住個鏡頭，對住 CNN， 對住個記者，你梗係要講呢啲啦，因為要政治正確啊嘛。閂埋門，兩杯屎水落肚，拍台我就乜你啦，大佬你都傻嘅，你冇得食，關我事啊？係咪先？ 正直接講就係、是。你冇得食，我你冇得食，好过我冇得食。 啊， 点解要我？点解你？ 单止系咁， 仲简单啫嘛。 唔单止系咁，系你冇得食，我帮到你，即真系平心而论。大家自己谂下系咪？喂，我当而家有个 friend 同你讲，喂，我真系冇饭开，度22蚊嚟去老麦买个老麦餐。 嗯， 喂，唔好意思。我有闲钱冇所谓，但而家唔系，而家系讲紧我本身已经系最低工资，仲要日日个 friend 嚟同我攞22蚊买餐， 嗯、 一日两日我仲可能忍你，第三日都冇 friend 做啦，系嘛？ 咪即系嗱，而家就因为咁样就因为嗱，扯到又扯下扯下扯到政治问题啦，咁啊硬扭翻转头。有啊！而家整個所謂真係叫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啦，即係搞好聽嗰啲好聽嘅， 一定 係。咁我就係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咁大家咪相對即係日相對美國經濟會相對好啲啦，因為而家連好多因為阿 Donald Trump 要求你就拉翻 經濟好唔好咧？其實要傾嘅， 但起碼一樣就係佢要拉翻啲嘢喺美國起翻。係 搭個雞棚好唔好？骨子裡好唔好？其實好難講，要睇佢手段同埋睇。看國會是不是真的肯配合，但是重點是他粉飾櫥窗做他都做到好看為止，其實等於歷任即近代歷任 的民主黨總統嘛，其實誰個上場都是骨子裡是不是真的好，其實要再談。 不過現在就這樣看市場，說回之後我一開頭就說到在佢宣布啦，即系大旗即日开始啦，嗰日咧日元暴狂升跌100嘅对美元。 哦，唔系嗰个就系嗰句啦，我又系嗰句，佢行一佢一定要跌定先有得升噶嘛。 但系咁咧，直至到头先我睇即系星期六啦，而家录紧星期六咧，啱啱好69算110.87对日元对美元。 佢 呢个系算系近年嚟嘅新低位嘅。 第一件事。能唔能夠喺110度企多企穩呢？即係如果110能夠企穩嘅話，因為星期五嗰陣都同你講係好努力地篤啊篤啊篤啊穿啊，又跌翻落去穿啊，又跌翻落去。如果110能夠企穩多一陣嘅話咧，咁你都仲可以望1月20日前都仲可能穩定啲。因为始终话晒美金同日元各自都系主要货币，要真系大镬炒起佢咧，你大佬唔系港纸啊，唔系啲咩台币菲律宾披索啊，唔系同你讲一个基金下去可以怼冧你个国家噶，即系衰啲讲句啦，而家连三倍哥都识玩呢个开机印银纸啦，惊你有牙咩？ 不过唔好话，讲翻其实你话嗱，奥巴马上台啦，佢其实最算系几算系算唔算系佢公职咧？即系日元咧，即系佢美元嗰个超贱价啦，贱到系当年我2012年头先睇翻个表啦，2012年咧系十寸嘅， 唔系 即系对港纸， 唔系又咁讲啦。佢好簡單一樣嘢，好簡單一樣嘢，佢做到佢喺某程度上係犧牲咗日本， 即係或者你話佢犧牲咗全世界啦，因為佢做低咗自己個即係懟冧咗自己個貨幣。因為其實有一樣好處就係懟冧自己個貨幣咧，冇錯，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你出口嗰度係賺曬，你入口係滯後嘅痛楚。咁但係問題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冇可能無限滯後噶嘛，係咪先？正如你日本 yen 跌嗰段時間，即係三倍好努力地做到 yen 好平。 一二四，舊年七月， 哇、哦！真係唔係講笑，我嗰下我真係同你講，佢一二四嗰下咧，即係我見到一二三嗰日，我就已經諗緊，哇！老闆，嗱，阿神原英姿當年就成日都話，大家翻去 search 下日元先生，神原英姿呢、這個未死㗎，我先講。他應該還在日本政府裏面，不過八十幾歲了。當年他有一個名言，就是 Yen 應該是130 Yen 對1美金，這個才是對日本經濟最合適的價錢。那我當年就跟你說，即是130恐龍年代的事，即我先講見過的。 我跟你最低是127 見過嘅，唔係 近年嚟，即係近呢十年。 近呢十年嚟就嘥氣啦！近呢十年嚟，我咁我最平都買過127我都買過。 我喺日本住嗰段時咪係咯，127啊嘛，我最記得噶。 哦，唔係嗰陣時，我最慘係同你講最大鑊嘅，同你講嗰陣時，因為我即係啲貨銀嘅問題，其實我受呢個匯差波動，其實當年係幾苦嘅。我講緊我係唔見咗差唔多10% 嘅利潤嘅。喂，大佬，我當嘢賺唔賺到10%仲要傾，所以我先同某某反台啫嘛。 嗯， 哇，大佬你明食我價，咁但係呢個係後話啦。 呢個就一個故仔啦。 係啦，咁但係你今天能唔能夠去得翻130咧？ 嗯， 因為你記住啊，你三倍又上 yen 跌，唐老針。他日又需要美金跌，因為佢粉飾櫥窗搭雞棚，其中一樣嘢就係要美金跌，係咪先？所以要睇佢點樣玩嗱，因為其實兩樣有衝突嘅。我成日都講炒耶倫加息印銀紙，你用邊招點配合點組合？因為有衝突噶嘛，係咪先？印銀紙和加息是兩樣東西嘛，那死了，究竟他會不會炒耶倫，還是他去跟耶倫談呢，談出個所以然來呢，甚至沒被耶倫說服了他，這樣就可以了，你看小斌這樣都不死得啦，是不是？那你不知道那個生意佬跟班財閥怎樣談，因為調回頭，小斌沒辦法跟你財閥談，阿聰有嘛，阿聰話曬自己都係一個中型財閥啊嘛，即係雖然話就話幾廿億身家喺美國， 十歲啦， 咁但係佢有樣嘢好就係佢係一個窮得嚟串嘅有錢佬啊嘛，明唔明啊？即係變咗佢可以周圍捐窿捐罅，周圍同你講，兼且今日佢仲要攞住白宮個牌頭，喂唔好意思啊，以前你唔同我傾咧，你而家都要同我傾啊！咁解啫嘛，所以方向上咧，簡而言之，要我俾一個答案，唔好話我 hea 你啦。長遠計 ，yen 係冇可能跌嘅，呢個我睇法，因為美國一定會寧願制咗日本期都好啦，都唔會俾你，即你 yen 跌，咁咪將我美金升，傻噶。咁梗係你死咗我死啦，係咪先？我做低咗自己，我做靚咗嗱。你寧願你同我講話，你話望遠少少，你話唔係，即係振興美國經濟，你可能係一件好遙遠嘅事。我起碼呢一刻，我執靚咗個門面，即係用翻生意人嗰種，特別係 Donald Trump 式嘅生意人，佢。可以同你讲，喂，我破个四字產，点点点，赛季嚟嘅啫嘛。即系衰啲讲句啦， 呃埋有返咁上下大嚿錢卷埋我就閃啦。佢自己聲稱自己即吹嘘自己有過百億身家，然之後攤得出嚟見低人記得幾十億。但係我調返轉頭，我傾向信佢唔止嗰百幾億添。因為所以你講句啦，你一個可以破四次產嘅人，你行出嚟你嗰副身家就唔係俾人睇到嗰副身家嚟㗎。是咪先？今时今日美国个经济烂至如此，我一日之内可以医得到佢，一任之内可以医得到佢，冇可能。所以佢个心态一定系我当执咗一档烂生意翻嚟，由门面开始做，搭靓鸡棚，赚唔赚到钱后话。总之我而家就系 执翻你门做先， 睇样即好睇得，即系。唔好讲里面败唔败水其中，金玉其外先。喂，你特别系 Donald Trump 嘅风格，你睇佢架飞机，你睇佢动嘢，你睇 Trump Tower， 系完全系典型同臭。其实佢同阿习总嗰边嗰扎财阀，其实应该有偈倾先啱嘅，因为其实系如出一辙嘅步伐啫嘛。虽然佢二世祖。但调翻转头，老 Trump 唔系呢种咁样嘅咁打横打掂金碧辉煌嘅有钱佬嚟嘅，但系 Donald Trump 系，即系嗰啲喂大佬，你睇见佢同唔知边鬼个国家元首合照唔系三倍，另外一个有个走咗过去同佢食饭嘅国家元首合照啊。工党啊，英国工党个大佬啊，走过去同食饭。你睇佢合照，佢里面嗰个金碧辉煌，完全系铜臭到爆炸嘅。将来未来四年嘅美国，好大机会就同你讲，雕龙玉砌，金碧辉煌。但后面唔好理，大家唔好谂。 但系起码都有门面睇下，大佬。我而家连门面都冇嘛，最惨就系 美国有门面睇，咁你日本仲有运行咩？所以我认为就算 yen 唔升，都唔会跌得几远。所以你唔使望啲咩120、130嗰啲位啦。简而言之就系110系极限，呢个系过去八年嘅极限，亦将会系未来四年嘅极限。如果三倍能够掠到留得住 TPP 个皮，佢已经要汤鸡还神。 如果 连个皮都冇埋咧，咁嗱，我先讲，我琴日听到一个几有趣嘅阴谋论，咁啊临埋尾噏埋就收工啦。如果美国真系退出 TPP， 日本可能会拿嚟做。佢主导，即系个圈冇咗美国西岸啫嘛。你记住 ，TPP 系包20几个国家噶，而家咁冇嘢噶，咪澳洲同日本一南一北包晒里中间嗰扎 banana republic， 嗰扎东南亚 banana republic， 咪咁样行个 TPP 咯，因为个名仲啱嘅。其实调翻转头，冇咗美国西岸啫嘛。咁如果咁样嘅话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嘅事。咁但係都唔等于 yen 有空间跌。因为 TPP 唔係先单， TPP 都系攞嚟装门面嘅啫。咁即管睇下到四年之后，即係如果你同我讲，我最好我成日都讲嘅，对住香港嘅政治又好，对住世界政治又好，我成日都讲最好我错。最好四年之后你同我讲，咦话鬼你黐线嘅，你有冇我而家啲 yen 140啊？最好系咁。 我有140冇，夸张啲，你而家唔系啊？我咧应该咁讲啊，我自己自观愿望啊，冇任何分析，纯粹喺个门外看，纯粹系个愿望。其实一唔系有机会嘅，一零一五呢个方面应该就系应该系因为嗱最紧要就 真心讲咧，你真心讲你问我咧。即系120、130真系，即系你可以话我系神元小 fans 啦，廿几年听佢讲真嘅。如果站喺日本经济立场嚟讲咧，120、130的确系最适合嘅。但问题咁就日本着数晒，就调翻转头就到第啲人即系俾佢稳实咗噶啦嘛。 但如果你讲10以上咧，日本又唔食素啦。 1015， 嗱，呢个就系一个中间位。 1015咧，就可以话系美国同日本理论上可以揾到个平衡。跟住调翻转头，插到80，即系讲紧美金插到80啊。美金插到80，插到即系香港十算啦。其实即系完全系同你讲，嗰阵时系同你讲70，我记得嗰时见到78啊，78 yen 啊，啊嗰时 iTunes 抵买啊，大佬你买 iTunes 抵过你买 cash 啊，所以嗰时iTunes 迟咗成几年先至加价咧，系几年、啊。去到你而家睇喺 iTunes 买嘢咧，系嗰个价钱 yen 个价钱同美金个价钱咧，同实际而家个汇价个滞后系以年计嘅。即系我成日都唔明点解 Apple 你咪学 Google 咁做 全部美元计咯？ 更唔系，佢系更实时嘅，更实时嘅，咪有得你咯，佢唔会蚀俾你咯。但系唔明点解 Apple 又会即系蚀到咁样？不过算啦，早排阿三倍先至即系三倍的靓门啊！即系呢个国税局先走去追 Apple， 唔知几多千亿 yen 嘅税。 诶，这个就佢嘅问题啦。总之如果你这个作为最后啦，总之就系、是、如果入日元嘅话，110以下咧就好入啦。因为呢、這个因为咧，你唔好望上120，因为120虽然试过嘅123嘅最近期，好似旧年嘅时123就系 123唔系咁嗱，旧嗱我先即刻提翻啦，记住，大家自己翻去睇下啲10年20年图咧，你会发觉其实啲升跌周期咧系大概系10年到，即系十。你而家成日都讲住话123嗰个位，其实就系讲紧10年前嗰个位啫嘛。 唔系呢个唔系最近呢、這个最近旧年嘅啫。 唔系啊， 佢七月啦，啱啱七月。 我系讲旧年七月， 啱好十年 前系123啊嘛。再上一次123，咪10年前咯。 呢个旧年咯。即系我喺本 地06年，哇！喺你又讲大咗。 系啦，哇！嗰时几爽嗰时啊，不过呢个就另一个古仔啦，嗰时就。好啦，咁今次节目咁下次睇下下次就想应该仲好多啲日元古仔讲嘅，不过就时间系有限啦，咁下次再讲啦，拜拜。